汉书卷十一，哀帝记第十一。孝哀皇帝，元帝庶孙，定陶恭王子也。母曰丁姬，年三岁，嗣立为王，长号文辞法律。元延四年入朝，进从副相中尉。时长帝、少帝、中山孝王亦来朝，独从父，赏怪之，以问定陶王。对曰：“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担，副相中尉皆国二千担，故尽从之。”上令诵诗，通习，能说。他日问中山王，独从父在何法令，不能对，令送上书，又废。即次时于前，后保起下，袜系解。长帝由此以为不能，而贤定陶王，硕称其才。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，思禄位上所姓赵昭仪及帝舅骠骑将军屈阳侯王根。昭仪及根简上无子，意欲欲自节为长久计，解更称定陶王，劝帝以为嗣。长帝亦自美其才，未加元服而遣之。时年十七矣，明年使执金吾任弘守大鸿胪，持节征定陶王，立为皇太子。谢曰：“臣幸得继父守藩为诸侯王，才智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功。陛下圣德宽仁，敬承祖宗，奉顺神祇，宜蒙福佑，子孙千亿之报。臣愿且得留国邸，但系奉问起居，似有圣嗣，归国守藩。”书奏，天子报闻。后月余，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，奉恭王嗣，所以奖励太子专为后之意。语在外戚传。随和二年三月，成帝崩。四月丙午，太子即皇帝位，也高庙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，大赦天下。此宗室王子有属者马各一嗣，立民爵，百户牛酒，三老孝悌立田，鳏寡孤独薄。太皇太后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。五月丙戌，立皇后傅氏，诏曰：“春秋母以子贵，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，丁姬曰恭皇后，各置左右瞻视，时亦如长信宫、中宫，追尊傅父为重祖侯，丁父为包德侯。”封舅丁明为阳安侯，舅子满为平州侯，追谥满腹中为平州怀侯。皇后傅燕为孔乡侯。皇太后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。六月，诏曰：“正生淫而乱乐，圣王所放，其霸乐府。”屈阳侯根 前以大司马检设计册，一封二千户。太仆安阳侯顺辅导有救恩，一封五百户。及丞相孔光、大司空樊乡侯何武，一封各千户。诏曰：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，为宗室仪表，一封万户。又曰：至节锦度以防奢淫，为政所先，百王不义之道也。诸侯王、列侯、公主立二千担，及豪富民多蓄奴婢，田宅无限，与民争利，百姓失职，众困不足，其义献烈。有司条奏诸王列侯得明田国中，列侯在长安，及公主明田献道，关内侯利民明田，皆无得过三十顷。诸侯王奴婢二百人，列侯公主百人，关内侯利民三十人，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。古人皆不得明田为利，犯者以律论。诸明田蓄奴婢过品，皆没入县官。其三福官，诸官知起秀难成，害女工之物，皆止，无作书。除任子令及诽谤抵欺法。叶亭工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，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。锦郡国无德县名寿，亦立三百担以下俸，查吏残贼酷虐者以实退。有司无德举涉前往事，博士弟子父母死，与宁三年。秋，曲阳侯王根、成都侯王旷皆有罪，根救国，旷免为庶人，归故郡。诏曰：朕承宗庙之重，战战兢兢，俱失天心，见者日月无光，五星失行，郡国比比地动，乃者河南颍川郡水出，流杀人民，坏败庐舍，朕之不得，民反蒙孤，朕甚惧焉。以遣光禄大夫巡行举籍，赐死者棺前人三千，其令水所伤县邑及他郡国灾害十四以上，民资不满十万，皆无出今年租赋。建平元年春正月，赦天下。侍中济都尉新城侯赵钦、城阳侯赵新皆有罪，免为庶人，徙辽西。太皇太后诏外家王室田妃种营，皆以富贫民。二月，诏曰：改闻圣王之治，以德贤为首，其与大司马、列侯、将军、中二千担、州牧、首相，举孝悌敦厚，能直言通政事，言于侧漏可亲民者各一人。三月，赐诸侯王、公主、列侯、丞相、将军、中二千担、中都官郎吏、金钱帛各有赐。冬，中山孝王、太后元。帝宜乡侯冯参有罪， 皆自杀。二年春正月，罢大司空，复御史大夫。夏四月，诏曰：汉家之治，推亲亲以显尊尊，定陶公皇之号，不以复称定陶，尊公皇太后曰帝太太后，称永信公，公皇后曰帝太后，称中安公，立公皇庙于京师，设天下图，罢州牧，复刺史。六月庚申，帝太后丁氏崩，上曰：朕闻夫妇一体，诗云古则异世，死则同穴，喜继无子成寝，杜氏之殡在西阶下，请合葬而许之，父葬之礼自周兴焉，郁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孝子世亡如世存，帝太后以启灵公皇之源，遂葬定陶，发陈留己因晋郡国50,000人穿覆土，待召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称，汉家立运中衰，当再受命，以改元谥号。诏曰：汉兴200载，历数开元，皇天降非才之佑，汉国再获受命之福，朕之不得，何敢不通？夫积世之元命，必与天下自心，其大赦天下，以建平2年为太初元江元年，号曰陈胜刘太平皇帝，漏刻以120为度。七月，以魏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出陵，勿喜郡国民，使得自安。八月，诏曰：待召夏贺良等建言改元谥号，增邑漏刻，可以永安国家。朕过听贺良等言，既为海内祸福，足无家应，皆违经背古，不合时宜。六月甲子制书，非赦令也，皆捐除之。贺良等反倒惑众，下有司，皆服孤。丞相伯、御史大夫玄、孔乡侯晏有罪，伯自杀，玄减死二等论，晏削户1/4，语在伯传。三年春正月，立广德夷王帝广汉为广平王。癸卯，帝太太后所居贵宫正殿火。三月己酉，丞相当薨，有星背于河谷。夏六月，立鲁顷王子吴乡侯敏为王。冬11月壬子，复甘泉太治，焚因后土祠，罢南北郊。东平王云，云后夜，安城公侯夫人放，皆有罪。云自杀，夜放弃世。四年春，大旱。关东民撰行西王母仇，经历郡国，西入关至京师。民又汇聚辞西王母，或夜持火上屋，击鼓嚎呼，相惊恐。二月，封帝太太后从弟侍中富商为汝昌侯， 太后同母弟子侍中正业为阳信侯。三月，侍中驸马都尉董贤、光禄大夫西夫公、南阳太守孙宠皆已告东平王，封列侯，予在贤传。下五月，赐中二千担至六百担及天下男子爵。六月，尊帝太太后为皇太太后。秋八月，攻黄原北门灾。冬，召将军中二千担，举明兵法有大律者。元寿元年春正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诏曰：朕获保宗庙，不明不敏，夙夜忧劳，为皇宁息，为阴阳不调，源源不善，未睹绝救，屡斥公卿，庶几有望，至今有司执法，未得其重，或上暴虐，假释或明，温良宽柔，陷于亡灭，是故残贼靡长，和睦日衰，百姓仇怨，靡所错功，乃正月朔，日有食之，绝救不远，在于一人。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免率百僚，敦任人人，处远残贼，期于安民。臣朕之过失，无有所悔，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担，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，大赦天下。丁巳，皇太太后复事崩。三月，丞相家有罪，下狱死。秋九月，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免。孝元庙殿门同归蛇扑首名。二年春正月，匈奴单于乌孙大昆弥来朝。二月归国，单于不悦，与在匈奴传。下四月壬辰会，日有食之。五月，正三公官分职，大司马卫将军董贤为大司马，丞相孔光为大司徒，御史大夫彭轩为大司空，封长平侯，正司职司隶，造司寇职，事未定。六月戊午，帝崩于未央宫。秋九月壬寅，葬义陵。赞曰：孝哀自为藩王，即充太子之功，文辞博敏，又有令文，睹孝成氏陆去王室，权柄外移，是故临朝屡诸大臣，欲强主威，以则武宣，雅性不好声色，时览变设武戏，即位伪弊，末年禁惧，享国不永，哀哉。